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好啦，翻嚟啦，咁啊就头先我哋讲到边度啊？系啊，就我哋见到呢个咩咧，西环集中营啊，就话即系收风咧，原来咧而家嗰啲咁嘅建制派啊，尤其系商界背景嗰啲啊，都即系其实系原来都系撑得非常之牵强嘅， 急震过都 啊，其实咧， 我前日啊，搭 Uber 嘅时候。有个认得我嘅，佢都喺度不停喺度讲，跟住佢话咧，佢有个朋友，个朋友就喺福建系做生意，都系政协嚟嘅，佢都惊紧， 系政协都惊啊， 因为点解咧？所有做生意嘅人入得去大陆嘅咧，呢啲咁样无论税又好啊，即系贿赂又好啊，一定要做噶。我哋戆居嘅咋，即系我哋唔识嘅咋，因为我哋冇同佢冇关系啊嘛，真系。所以其實好多建制派咧，好似西環集中，你諗下，石禮謙點解會同你泛民喺度即係打左右翼喺度交波啊？喂，佢嗰啲大媽撒先驚嘛，因為所有人都係翻大陸做生意噶嘛。 喂，大佬， 今日公安部副部長就話拉咗300友啫，習近平嘅政敵啫，嚇、啊、或者立翻啲錢翻嚟啫，想學你話齋，即係財政唔係好充裕，喂，聽日。他喐你其他嗰啲商家佬曾經入去做生意，咁你吹佢唔漲嘅喎，咬佢唔食嘅喎， 係嘛？咁冇辦法啦，喂，嗰商家佬最多錢㗎啦，而家大陸啊極需要外匯同阿侵七搏一鋪，係咪先？ 唔係，同埋佢點解咁諗咧？即係嗱，你諗到佢嘅思路嘅，除咗300友之外咧，你香港人去得嗰啲地方去做得賄賂嗰啲都有線㗎啦，有人提醒你 ，Anthony 好走啦，喂大佬 ，OK， 咁你梗係拎翻嚟香港㗎啦，大佬。系咪？如果你冇外国护照，你仲唔拎翻 最大镬就系旧年，即系你贸易战之后咧，你系搞咗好，你系令好多人冇生意做，又系港商啊嗰啲，佢哋冇生意做之后咧，咁你赔唔够，你系唔走得嘅。其实系，咁如果你要走，你要着草走嘅话咧，即系好多人咧，照正路嚟计啦，即系你立咗法之后咧，就要引渡啊呢啲人系。咁所以惊就系惊呢啲，咁当然就 唔系咁。但系我都有咁谂嘅，即系老共玩到佢呢一步咧，即系不惜一切代价， 又抄家啦，又成啦 吓。要破坏香港嘅一国两制，甚至乎咁多外国嘅政府咧，都已经俾最后通牒你。嗰、那个英文字点讲啊 ？Political 乜鬼话、啊？嗰、那个德文 ，Demarsh 系啦，啊，即系呢个系外交照会啦，呢个系好严重 咧。咁啊，今日啱啱就有新闻就话咧，就其实系呢一个欧盟啊驻港办事处咧，就话即系对呢一个特区政府就作出咗外交照会。咁样外交照会当然咧就系抗，即系其实系抗议呢一个叫做系 逃犯条例啦。 咁其实咩叫外交照会咧？其实外交上面一封正式嘅文书嚟嘅。咁其实咧即通常是一个国家正式对住另一个国家咧，对某一件事情嘅表态，咁咧通常用于咧重大事件度嘅，咁啊即系系啦，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嗱有啲咁样嘅即系我 好简单嘅啫， 维基嗰啲就话直情系通牒。 嗱，我都系睇维基，不过我睇个英文版，我觉得更加清楚。叫咩话 ？Demarsh has come to refer either to a line of action, move, counter move, maneuver.Especially in diplomatic relations or formal diplomat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official position, views, wishes of a given subject. Given subject 就係而家呢個啦，就話我正式同你講 ，OK， 我哋個 official position 係乜嘢？嗱，你嚟啊，好簡單嘅啫。我啱醒起一個例子，就係當年美國佬誤炸南斯拉夫中國大使館。中国政府咪走喺北京，就系揾呢个美国总领事正式嚟一个外交嘅召会咯。即系呢个其实系表达咗你嗰个抗议噶啦。 系啊， 等于系。 咁啊，即系啊，咁啊，冯检基嗱，呢个欧盟就冇人教啦啩，系咪？咁啊，即系起码，即系你而家咧， 使唔使我哋教啊？ 反而咧， 冯佩奥使乜你教啊？ 反而咧，即系而家欧盟啊，系爬咗美国头。 即係美國就好高調見泛民啦，咁但係而家都仲未出外交照會喎，反而而家歐盟就做咗嘢喎，咁而呢、這個 因為美國可能都係喺呢個問題上面同 而呢個蘋果嘅 中國丟緊 係啦，而蘋果嘅專欄西環集中營都引述啦，就係話啦，即係其實呢一條逃犯條例過真係過咗之後咧，係一定會做嘢，德國一定會做嘢，正係話咁。 喂，佢俾咗兩個警示你啦，嗱、第一即係、德國收咗黃泰陽同埋李東昇 ，OK。在这个时刻爆出来。 啊、 我估申请得政治庇护的人如果是上年五月的话呢，我突然间想起一样东西、 啊、 就是人家的政府都说不要出声啊，靓仔不要讲住啊，或者你要讲的时候你都要问人啊、是不是喂我讲不讲得的，这样你接受得 New York Times 和这个 Financial Times 的访问的时候证明 德国政府叫你去 开路啦、这个此其一。此其二，學你話齋，使鬼你教咩、人哋擔心緊自己嘅國民啊、因為你背後嘅動機已經好顯然啊！今日大公文匯咧，即係爆埋出嚟啦、就係你零左勿右啊嘛，極左路線啊嘛。外國人如果破壞你國家安全，經過香港嘅時候，你都照喐佢啊嘛。 咁、呢個已經係等於攤牌噶啦。呢、這個 喂，你同人哋攤牌，人哋同你攤牌唔得。 啊，呢、這個冇。 O、okay? K，、這個、即係八國聯軍當年咁。 啊， 係你共產黨今日仲喺度讚緊嘅啫。 啊， 仲話緊梵蒂岡即係祝聖嗰啲所謂嘅天主教徒，即係中國人嘅聖人嘅啫、啊。喂，當日大佬啊，你喺度燒人領事館啊，你打鬼佬 啊！人哋召回咗你噶啦。叫你好收手㗎啦，你唔嚟嘛，咁我咪入去帮你维持秩序又好，叫平乱又好。唔好成日觉得人哋恰你啦，係你自己柒头咋嘛。 召回好大王㗎啦，即係阿梁振英啦，佢啱啱一个钟头之前呢佢出咗。 又嚟 佢话咩啦， 咁唔中意玩 Facebook 嗰条友啊，大佬。 睇下啦，大家睇下啦。 咩做啊。 咁德国呢以莫须有嘅原因就给予黄台洋政治庇护。 李东昇唔讲啊。 特区政府控告黄台洋咧，系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有嘅暴乱罪。 诶、死啊！同我观点一样。 如果嗱呢、个我哋解释咗，如果咁样嘅人都可以给予政治庇护，德国人可以干脆将所有已经判刑嘅旺角暴徒，甚至乎世界各地嘅暴乱犯都接收过去啦。咁就请德国人仔细睇睇下面呢黄台洋同埋梁天琦啊，喺旺角暴乱之后啊，五月嘅呢个 My Radio 入面嘅对话啦。 七月二号嘅节目。 係啦，即係全部即係截录咗。嗱，首先逐样逐样讲。你话即係话任何一个人都即係任何一个有暴动罪嘅人都可以接收个角，嗱偏偏就唔係啦。2017年嘅时候就批咗呢，即係前年就批咗呢一个黄台洋同埋李东昇，但旧年就唔批呢一个李善宜㗎嘛。 係咪㗎？唔批李善宜。 就係唔係都系旺角暴动啦，但即係其实嗰个冇完全 confirm 系李善宜，但係嗰个都系暴动罪嚟嘅，嗰、那个系。即係嗰个都系旺角暴动事件 啦， 成件系一样。即係你已经唔系啦，已经人哋行动证明咗俾你睇啦。但莫须有系咪即係你系咪莫须有，而家德国政府系未自己主动表态。咁但係呢你即係其实有关嘅一啲即係消息已经讲啦，其实係即係其实係德国政府係考虑到就係其实佢根本上呢係得唔到一个 公平嘅审讯。 公平嘅审讯。咁公平嘅审讯即係最重要啊。 涉及到成个司法制度。 係啊，即係唔係话你係咪有暴动罪啊。 唔係淨係你嘅政府起诉边样嘢、政府几时都契弟。嗰、个需要 check and balance、 啊、 会有 abuse of power 㗎、啊。但係因为我相信你仲有一个独立嘅司法制度。 係啦、啊。 喂，老实讲，梁振英自打嘴巴，其实你同我的观点是近似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人哋都批这个政治庇护给你，证明香港很有问题啦。喂，过往告了几多镬这些东西啊，人哋都不，第一我哋不去攞啦，我哋问都费事问啦，因为要找数嘛。第二个问题就是我的政府都不会批给你啦。呢度唔係中國啊嘛，话晒到，但今时今日点解批呀？因为法国你已经冇一国两制啊。一句到尾，你自己反省一下啦，梁振英。2016年嘅时候喺你任内嘅大佬，你明明究竟发生咩事啊？唔好将嗰啲嘢调翻转头嚟讲啦。 即系佢都系始作俑者啦，即系德国政府而家咁样对你系。 咁佢都要保护翻佢自己，佢先要莫须有呢三只字。 因为你带头破坏咗嗰个一国两制，你令到法庭变咗你政治检控嘅工具。That's why 人哋先会批啫嘛。连我哋都觉得麻麻地，好问水嘅 case， 點解會批咧？背後個政治嘅因素喺度啊嘛。 嗯，仲有一單嘢好撲街噶啦，其實就係呢一個林鄭政府咧，特首辦咧，就叫呢啲咁樣嘅公務員，嗰啲咁樣嘅工會，就撐呢一個逃犯條例，即係搞到咧就有好多即係呢個消防啦，同埋即係救護嗰啲會員啦，工會嘅會員啦，就喺度即係爆料俾蘋果知。大佬，即係你叫你自己去，即係去做呢啲咁嘅嘢。喂，你估冇人知嘅咩？係咪？你最撲街呢就其實嗰個公 務員。所以我嗰日呢同阿細良嗰個其中一個論點呢都需要 elaborate 下，因為我哋嗰度兩個都講得好快，太多 topic 講。就係你咁樣呢 喺度監人賴後呢啲係 越搞越左呢，越焗越誇張嘅時候呢，啲友係會反彈。 唔同埋香港 本來喂，老實講，嗰啲咁嘅消防員啊，唔好咁話人哋啊，即係消防員，佢哋都話我哋本來不嬲都係嚴守中立㗎啦。 係咯， 你都唔想理啲單嘢。 係咯， 喂，你夾硬焗到佢哋都反彈嘅時候， 都要做政治表態，有冇搞錯啊，大佬啊！ 你嗰啲政治表態係冇意思嘅，你立法會話過就過，而家你直上大會添啦。 嚇！ 你急到咁咯，其實你咁樣做，只係令到更加多人咧係好憤怒。 嗯， 包括你直上大会的举动，包括你连秘书处都违反了他的中立的立场 ,OK?、 嗯、 跟住自己走去发通知那些东西，跟住呢就制造两个会、嗯、喂大佬啊，我们看到之后都觉得究竟这个是不是还是香港来的，好像成个第三世世界国家咁，大家争做总统咁啊，都快都快爬上那个位就是总统啊，大佬、 嗯、 喂，屈唔屈得㗎，喂，諗一諗啊，大佬！而家我都戥你翻嚟，戥你擔心啊！我覺得你收唔到科啊，呢單嘢。嗱、 嗯， 我當你過硬 ，OK？ 而家你咁撳呢啲咁嘅掣，包括中聯辦親自第二次召嗰啲友仔走去中聯辦嗰度鞠埋躬添，黃志文、 啊、 叫啲人吹雞撳掣，叫佢歸隊，連消防員嗰啲咁嘅紀律部隊，你都撳埋。 呢、這个有史以嚟最用力嘅啦，呢个系 你反弹嘅、 啊、 好啦，就算我俾你过到，你都付出好大嘅代价俾你听。 哦，佢唔理噶啦，而家 学你话斋，喂，老共又好，特区政府又好，已经唔系用一个常人好理性嘅方法逻辑去推敲得到佢哋噶啦。而家我哋估好多嘢都估错，因为我哋仲系一个常人嘛。你当系一个癫佬嘅时候，一个癫婆嘅时候。我点估啊，大哥，实估错噶喎！而家咁搞法，所以你唔好话一定过硬，我怀疑可能都可能柳暗花明，仲有一村噶，仲有一村嘅大佬，真系。 嗯。 喂，而家你睇到，喂佢哋咁越咁禁制咧，系越出事。 啊、 嗱，如果你要谂啊，佢而家谂住一嘢就扑熄个火，直上大会，快快脆脆快刀斩乱麻。有制即刻要撳、啊，叫建制派歸隊。 正情就係咁講咯，就係話即係要呢、這、一個而家就要快刀斬亂麻。 佢要 諗住止血。 啊、第一，佢要快刀斬亂麻、啊，要止血，同埋撲熄個群眾運動。 係、啊， 因為好多人咧係真係睇到有希望先去堅持噶嘛、 嗯。 喂，我出嚟有冇機會改到㗎？ 嗯， 冇就慳翻啖氣。喂，佢即係咁樣，佢咁考驗緊我哋啊！喂，正如你見到啊？连阿索罗 B 都 send 俾我，佢喂 send 冯检基头先你讲嗰段嘢俾我，喂佢俾人禁制啊佢，哇爷今次禁制好劲喎，同阿郁敏同一口劲喎，你话我话呢啲系预咗啦， 呢啲系预咗啦，但系你连消防嗰啲都搞，即系你系咁，即系你将所有公务员工会都搞，呢、這个就系违反咗自己本身公务员政治中立嗰个 code of conduct 啊嘛， 咁系因为而家共产党 处 系啦。desperate 就係鬥爭中嘅狀態啊嘛！ 上個禮拜仲好笑，即係呢個林鄭咧，佢自己仲喺行政會議嗰度講啊嘛，呢、這個藍組爆出嚟嘅就係話，如果大家唔支持我，就變咗跛腳鴨噶啦，大佬，喂，你真係變 唔係啊？支持咗你啊！就算我哋而家轉態支持你 嚇 啊！我當我最初嗰個講法話你 幫兇咯， 話你嗰三百幾個係喐嗰啲友嘅啫，我當我同情你呢個 cause 啊！你個搞政治鬥爭需要咁樣。我哋而家去撐你，你都收唔到貨啦、 啊。 你估啲外國政府真係俾我哋去見一見嘅咩、啊？喂，大家互相 leverage 嘅啫、 啊。 我哋利用美國佬嗰力都係利用你嘅、嗯。你記唔記得我喺呢個節目裏面都講過不少次咧？其實舊年本來美國佬已經放棄咗香港㗎啦，轉去搞台灣㗎啦。 要費事俾你喺度夾啊！ 咁事實上佢而家真係主力搞台灣，咁所以而家咧就嘅聯合其他國家咧，就去呢個聯合國嗰邊闖關，就將喂呢、這個台喂台灣係咪可以以正常身份參與呢個世衞啊嗰啲乜嘛？ 所以咧佢呢啲有咧，最後就慳慳萬萬事一筆。原本我都斷定咧， 呢、這個就係因蠢失大咯，呢、這個叫做係。 八九成咧，蔡英文輸緊。而家我覺得有技，有得turn back。 最近仲有， 即使我哋反對派都係。 最近仲有人幫佢畫漫畫，咪好啦，好笑啊！呢、這個 我睇咗之後幾過癮。 係啊，幾過癮 嘅。我哋都有機會turn back。諗住嗱，我哋兩次補選嘅形勢咧，係好惡劣嘅啦。我發覺今次如果逃犯條例咧延續到落去年底嗰個區議會選舉裏邊咧，係會類似呢一個嘅0371之後咧， 0371 係勢如破竹嘅。 唔係，但係我覺得真係， 因為點解啲選民要懲罰你保皇黨嘅？喂，即使我諗住走都好，其實大家唔使咁急嘅。我都覺得佢頭上嗰把刀咧，頭嗰五年咧都唔會斬到我哋嗰啲即係無無謂謂。 呢個就係老蕭成日講個金絲雀原理啊嘛。 嘿，放心啦。 如果你喺個礦嗰度，即係見到金絲雀已經死 Q 咗嘅話咧，咁啊將會啦，即係個呢個係空兆嚟嘅。咁你就好走啦。即係我哋當我哋見到咧，即係阿大樓出事啊，即係林維基走咗，而家好難啦，係咪？咁或者有啲即係目標人物出咗事咧，一定會報嘅呢樣嘢係你冚唔住啊。同埋咧。你而家咧真系话要对付即经济犯咧，要抄家咧，呢啲报道系陆续有嚟嘅。 喂，其实老实讲啊，今日我真系好老实啊。喂，我哋三条友真系冇事嘅。我有咩咪学黄台养咁咯？我哋三条友 系啊。 喂，我噏咗咁多年。 喂，大佬，即系我哋喂我。 我哋最安全啦。 即系我哋去咧。 所以你有噏好噏啦，大佬。 入去领事馆即刻开 YouTube， 嗱，你见到我啦，同埋我哋啲咩唔少噶，其实。喂，同埋咧，系香港第三个网，系第三大网台，系 嘛？你睇下 Anthony 起嗰啲题，已经知我哋 comment 呢内容。 我哋即系因为反共而被治罪啊，系嘛？ 唔系，但系问题你嘅共产党已经放弃晒一切正常人嘅手法嘅时候，其实系连台湾嗰啲选举都放弃埋，因为。大家佢既然係準備得呢一樣嘢嘅話，佢唔單止係喺搞香港，佢準備埋喺大陸嘅武鬥嘅時候。 其實呢個係末日姿態嚟嘅，呢個係。 係啊，喂你見到大家都覺得話蔡英文連任成功，喂隨時蔡英文係連總統冇得做啊！你睇下而家喂韓國瑜搞緊啲咩先？ 嗱，其實你而家你見到 集中就走去搞緊、啊、喂即係高雄新機場啊嘛，但搞得高雄新機呢、這個高雄新機場個地理位置就係、是、當你搞得新嘅機場嘅時候，你就要破壞翻，即係成個台灣分常得最好嘅空軍機場。即係當你一 產，有謀嘅， 係啊，一產。 阿龍佢講一樣嘢咧，就睇翻呢個地圖啦。其實就係、 是。係啦。 咁啊，即係嗱，其實咧，中間呢個跑道咧，就係而家有嗰個空軍機場啦，係咪？係 啊。 咁啊，你攤開個地圖咧，咁其實如果你隔離咧，阿韓國瑜咧就喺附近彌陀區係嘛， 係啊， 就想起一個即係民用機場、國際機場。咁點解要喺度起個機場咧？其實用心不良啦。喂，大佬，你偏偏揀個軍事機場隔離去搞一個民用機場，咁你一定搶空域噶嘛、 嗯？ 搶空域之餘咧，仲要係互相干擾啦。咁你真係想你真係玩 Q 死軍方啫？其實係。 咪所以好簡單嘅道理啫， 即係韓國瑜係鬼啦， 唔係，呢個肯定啦，呢、這個唔使諗啦，係咪？台灣人都可以知嘅，即係老共有時禁制咧，你都唔好禁得太過分。 而家禁到呢個狀況、啊， 你禁到佢要走入中聯辦，你禁到佢即係除咗噏風噏濕之外咧，玩埋呢個空軍基地俾人踢爆。我諗你都係睇台灣啲網友 講啦， 係咪、啊？喂，開始台灣人係開始醒㗎啦。即係學呢個賴清德講話齋，呢一次係最後一次嘅自由選舉。喂，你 media 你差唔多收購曬啦，除咗蘋果、自由時報、三立、民視之外，係、咪？跟住啲塞嗰啲大嘅企業嗰啲大 masa， 全部都係你嘅人嚟㗎啦。OK， 跟住你再包埋你嗰扎網軍。喂，其實台灣人如果今次你仲唔醒嘅話咧，喂真係～好對唔住啊！屌，有民主都冇用嘅，真係。喂，你仲有得自由投票嘅時候，你梗係投對家咯，戇居係嘛，大哥？但有時老共自己係戇居，正如你撳金翅仔一樣，你撳呢一個國民黨，撳呢個建制派，用翻頭先你嗰個套路就係、是，喂，撳下， 撳爛咗個掣嘅會。 啊，係 FF 五啊，係咁喺度搶蘋果啊，搶 iPhone 啊。 唔係你咪見到咯。 喂，習近平，唔係我唔知係咪真係習近平呢、這個嚟講係咪 short？ 佢呢個係 short 嘅，呢個係即係呢個。 喂，我哋真係估佢唔到喎，真係呢啲真係呢手真係呢對手真係難打。 呢啲真係唔係真係證明咗啦。其實啦，我都覺得佢其實佢嘅關係咧就係董卓同埋呢個阿邊個嘛，就係同阿吕布啊嘛，即係佢嘅吕布。其實就係啊呢一個黃岐山就幫佢打 Q 咗貪，打 Q 咗好多人。咁呢條友咧，董卓呢條友咧，就好容易發脾氣嘅。其實係點解你去到咧，即係得罪好多人嘅時候咧，咁啊其實自己就起一個圍城啦，係嘛？係咪咩叫圍城啊？係 啊， 就自己叫自己喂大佬，即係有政治困難嘅時候咧，喂大佬，即係我都知道我自己得罪多人，咁所以我只要圍住自己包圍自己，但係最後尾都係俾自己人攞佢命，我就係呂布啊嘛。系嘛？咁阿世良话咧，嗰个貂蝉咧，就好可能就系范冰冰其实。咁啊嗱，我觉得就系咁样，即系嗱，你变咗就系、是、其实习近平而家就系老底咯。 唔系，所以咧，我今日终于咧，即系再睇 New York Times 嗰个咧，经常喺度骂 Donald Trump 嗰个作家叫 Thomas Friedman 啦。 啊，世界性评的嗰、那个， 佢写一个 topic 唔使睇完个 topic 已经知内容啦。佢话 China deservesDonald Trump 啊，梗系啦，呢、這个梗系啦。 不过两癫就癫， 啊， 两条友都系癫嘅， 啊， 两条友都系唔可靠嘅，两条友都系冇乜嘢人品嘅啦。都系老实讲，啱啊，你同佢斗癫啊嘛，而家揽炒啦。 同埋阿习近平最柒嗰样嘢啦，佢自己用过招咧，就不断咁样去翻斗。即系旧年人哋喺度阿金灿荣嗰个即系大陆学者喺度讲咩啊？三大绝招嘛，就系话啊，即系呢一个咧就叫做稀土禁运系嘛，咁啊第二招咧就系叫做系咧抛你美债，咁第三招咧就系中国市场。咁第一嗱，你最近你佢自己上个礼拜去即系去呢个江西啦，系嘛，就去嗰个稀土即系嗰个公司喺度访问啦。咁其实呢个咧系释出一个信息，就系其实佢似乎系 buy 呢种咁嘅做法。咁好啦，即系嗱，如果你抛人哋美债嘅话咧。其實講真的，你三招都係啊，即係包括你話用中國市場搞人，叫人哋唔好幫襯麥當勞啦，即係呢個白痴到暈啦，呢個係 麥當勞中資啦， 係啊，呢、這個叫金拱門啊嘛，即係其實你去到咁咧，你拋美債咧，其實等於喂你都唔使冷戰啊，你不如熱戰啦，即係你已經冇將來啦嘛，已經係嘛，你自己嘅儲備就付諸一炬啊嘛， 你都蝕曬本啦，你咁拋法個價錢唔跌㗎， 即係嗰樣係戇鳩嘅呢樣嘢係，咁而 Donald Trump 就睇通咗你啦。 唔係，大家都互相睇通大家弱點，因為點解兩我估咧 ，Donald Trump 唯一嘅問題係邊度咧？喺成個談判裏邊咧，出太多口述啦，猛話 OK OK OK， 同埋人哋覺得佢好急啊，因為你2020已經去選啊嘛，你唔可以唔帶啲嘢出嚟俾你自己嘅選民啊嘛，咁所以佢咪。習近平，主要我都冇連任壓力噶， 係、 咪我而家做咗皇帝啦， 咁所以佢咪打持久戰啦。但係 Donald Trump 當然睇通咗佢啦。 唔係，所以佢今次玩華為嗰下咧， 就係、是、閃電戰嚟嘅，其實係就係、是、閃電戰打持久戰啊嘛。 六日戰爭咁啊，一嘢就炸咗你嘅基礎啊！真 係你想打持久戰？我就係要你為呢個持久戰咧不斷付出代價，而且呢代價咧係不可逆轉。 我擔心嘅問題係點咧？因為兩個超級大國咁打咧。就全部咧都系一齐揽炒。 诶、哎，咁嗱呢个就系 Donald Trump， 但癫佬，即系呢个就系癫佬同癫佬嘅代价。 所以就要 即系你两条友都系癫佬嚟嘅。假设，屌你两个喺度斩，斩下斩下，屌 知道呢、這个当然系知道。 喂，我哋两条友明明喺度坐，包埋 operator， 大佬俾你都俾你斩埋。 唔系 Donald Trump 知道啊，所以其实佢要速战速决啊。所以而家速招咁密咧，就系、是、要你习近平付出代价，而且呢啲代价咧系要你痛到咧就知道系根本上系不可弥补，而且系唔可以翻翻转头。所以而家好多厂都要搬走，啲厂搬走嘅时候咧，习近平咧，喂就真系见招拆招，就搞埋香港，就搞逃犯条例，就要禁走禁住啲人。 唔系，我希望阿世良嗰日嗰个假说咧成立啦， 啊、 就系话如果逃犯条例都系成个贸易谈判嘅一个棋子嘅话咧。咁我哋都仲有一 晚。嗱，冇嘢唔係其次。嗱 ，Donald Trump 啱啱咧，就其實喺琴日嘅夜晚咧，佢自己就講咗啦，就係話華為咧係可以成為中美談判咧 其中一部分， 其中一部分。 同埋咧，嚇、啊，佢又係説漏了口嘅、 啊， 猛話 good possibility。 嗯， 我今日睇住佢講嘅，喂，你咁講，即係好似真係有鬆動咯。 啊，唔係喎，呢、這個佢亦都係俾個 hope 你喎，其實係。 唔係佢想嚟褪， 佢想嚟褪， 因為點解咧？對華為嚟講咧，係致命嘅。 啊 OK， 因為嗱，佢成個計劃就希望喺2025之前，能夠咧係喺科技上邊咧，真係超英趕美呢次，能夠係領導群雄嘅。如果喺你未到達呢一個階段之前，呢五六年裏邊咧，其實你仲要利用人哋嗰啲科技同埋嗰啲 chips 噶嘛。OK， 咁咧你就會好蝕噶啦，即係你個中國夢啊！你成日喺度發嗰啲春秋大夢咧，係一嘢俾人打醒咗嘅，你冇得繼續發。 係啊，係咪白痴啊？呢、這個習近平係，即係呢個時候仲 叫人哋。我係佢，好心啊，慣一鋪。你俾民主黨上台啊，人哋係會攞埋人權嚟掛埋呢個貿易勾添啊！你仲大鑊啊？ 咪好似德國佬咁樣咯。 即係除咗同你講錢，嗱講錢咧，雖然有時係會傷感情，但係咧，起碼錢解決嗰個問題咧，都唔係問題。但係如果將成個中國嘅經濟嘅結構，而家喺度同你喺度執，包括開放市場啊，即係你喺度知識產權啊嗰啲咁嘅嘢，嗰啲嘢都相對好。如果好似以前咧，克林頓嗰陣時候個年代咧，即係當然而家就唔會咁蠢啦，就係、是、交換幾個即係政治犯。OK， 佢要求你呢樣，要求你嗰樣嘅時候，或者同人權掛鈎咧，你仲大乜禍？如果同共產黨嘅管治嘅角度嚟講，我係你。杀咗佢先。 问题就系啦，其实连讲钱都俾唔到啊！即系点解？即系佢要查乱晒成个 agreement 啦，就系话嘛。 唔系佢搏紧一样嘢、啊、就系因为佢 搏最后一口价嘛，系嘛？ 佢最后佢始终觉得佢系优势嘅。嗱，除非我估錯啦嚇，因為佢確實佢入面有咩考量，我真係估佢唔到。 咁呢個係戇鳩咯，因為其實佢嗰啲， 因為佢覺得、啊、即係正如我嗰陣時候分析中美貿易戰咁、嗯，你捱唔到好耐嘅，因為你係一個開放社會。嗯、OK， 而家你所謂嘅貿易逆差，即係你借緊我的錢、啊，你用緊我啲貨。 嗯， 即係佢就咁樣分析啊嘛，即係一般嘅經濟學嘅分析啊嘛，佢咪喺度賭咯。你急啊嘛！ 但系佢低估咗。 你要2020選舉嘛？我唔使啊。嚇、啊、！OK， 你控制唔到你嗰啲大孖沙，所謂官商勾結嘅意思就係咧，喺資本主義社會裏邊咧，即係標基係威過呢個克林頓克林頓或者係布殊或者係呢個特朗普噶嘛。 但係習近平 調翻轉頭， 但係習近平低估咗啦。特朗普即係作為一個美國總統啦，佢用嘅絕招好 Q 多。 唉，老實講、啊，特朗普你真係冇信佢咁多啦。你個開打到開口牌話 boot possibility 呢條友同我哋吹咗我哋嘅咋，唔好俾啲假嘅希望啲友啦。我就覺得佢最後都丟嘅喺咁樣嘅逼迫裏邊，尤其是你喐華為。老實講，華為我琴日先認真睇下佢個 profile，因為以前都即係聽嘅啫，我哋都冇人用華為噶嘛。老實講。喂，你任咩？任劍飛啊？ 任正非， 任正非，任劍飛係啊！大佬真係講錯。喂，任正非係呢個軍方背景出身噶嘛？你點可以成為世界差唔多第一大，即係百大首富咁滯啊？點可以將華為成為呢一個全球嘅龍頭啊？我係美國佬都打你啦！如果我睇住你成日，你又打開口牌玩2025。话你要超英赶你嘛？ 唔系最正佢系 我就算我当你，我俾个 credit 你，我俾个 doubt 你，冇证据证明你即系走后门，即系窃听我哋嗰啲嘢都好、嗯，或者美国人根本就唔用华为、 嗯， 都好。而家我都打镬你啦，纯粹用经济嘅角度啊，我唔系同你讲政治啊，冇人同我哋谂紧我哋政治嗰笔数嘅，大佬，你即系谂紧个荷包点涨嘅咋，大哥？ 唔系，系讲紧呢一间嘢2000亿市值，但又唔上市，你一定有古怪啊嘛，梗系试你啦。 不过咪话时话任正非咧出嚟搞个公关咧系 smart 嘅， 嗯， 系嘛？第一佢即系批评美国政客，第二咧就系全家人都用 Apple 啊嘛，唔系佢呢啲咁样嘅。公关手段咧，证明呢一个人咧，点解可以马上即系老共咧、嗯？老实讲，喺咁样嘅独裁国家里边、嗯，无论阿里巴巴又好，无论华为又好，无论中兴又好，无论腾讯又好，尤其是呢咁嘅高科技嘅企业，就调翻转头啦，唔系呢啲大孖沙走去威胁共产党啊，即系威胁呢个政界啊，调翻转头，共产党冇我睇住你、 嗯， 你可以咁发。我真系唔信喎、啊，所以人哋懷疑你係幫你嘅政府做嘢，係好難推得甩㗎。我唔信你，如果冇老共喺背後幫手，你華為、騰訊嗰啲可以咁堅。 阿里巴巴可以咁掂。 最重要系呢啲科技完全系可以转化成为军工噶嘛？ 我唔系话你唔叻，系咪？你揾咗好多清华大学嘅学生，我睇到佢啲 profile 啊嘛，系即系佢呢个高科技嘅研究人员帮你做嘢。 日本人好多噶， 系咪？ 嗯。 喂，但系喺而家呢个关头里边，我系你啊，醒醒目目。不过我估唔到癫佬啲行为啦，包括两个癫佬都系啦。唉，忍气吞声，真系你超英国。带嚟好多嘅马身位同马位，你先走去同人斗啦。你可以 back down 就 back down 咗佢算啦，系咪？老实讲，我唔系为咗佢着想啊，屌！我哋为紧我哋即系个荷包着想嘅大哥，吓、啊、为紧我啲汇丰着想嘅大哥，我真系同你有亲，大哥。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喺你未有足够实力同人哋比拼之前，唔该你 humble 少少啦，唔该你审度下自己嘅形势啦，唔好成个癫佬咁啦。是咪？人哋真係有 soft power 嘅，唔係叫 sharp power 嘅，大佬。人哋真係靠个软实力嚟令到好多人都即係心悦诚服嘅、嗯。你玩铁蹄处处，屌你而家仲係十九世纪咩？阿哥靠船坚炮利咩？人哋点对你，嗯、你係咁对返人咩？戆居。 嗯。 丢咗佢算啦。嗰啲咁嘅改革对你唔係有太坏嘅，大哥。喺我的角度啊，如果自由市场经济嘅角度啊。嗰啲 non-trade barriers 啊，嗰啲 tariff 啊，嗰啲咁嘅嘢，喂，對你有咩好處啊，大哥？ 嗯， 係咪？喂，你嗰啲國企，你唔可以咁照顧佢成世㗎、啊，係、 嗯、 咪？俾你搞個社會福利好過啦。你個金融市場，喂，你始終都要開放㗎啦。 我覺得嗱，點解去到而家都唔開四中全會咧？因為開四中全會 權鬥緊， 係啦，就係、是、定調啦。你定調嘅話，即係話同自己有交代，究竟你贏定係輸？你究竟你而家嘅策略系点？你个党里边有个内，你个路线。 今期 Economist 都讲、啊，中国咧一定俾呢个 credit 咧特朗普嘅。如果最后掉下， 嗯， 佢假设好第一个观点，当然啦 ，Economist 嘅话 no winners 喺呢场 call 里边。佢话第二个观点，我觉得印象最深刻嘅咧就话呢、這个 credit 一定要俾特朗普嘅。最后尾同你掉到嘅时候，因为佢有需要啊嘛，同、嗯、佢选民交代啊嘛，即系人哋已经讲屌你。你交條春咩你係咪你獨裁國家嚟㗎嘛係咪啲人又俾你洗晒腦囉而家個個民族主義上腦囉即係買華為囉係咪交代咩、 嗯、 你唔俾特朗普俾返個 credit 佢呀、啊、大佬、 啊、 唯一呢一個總統肯同你咁丟嘅啫你等民主黨係你用死攞埋、啊、民主人權嚟同你掛鈎嘅時候你真係诶，翻去六七十年代文革啦，你个大佬， 未必噶，即系嗰阵时民主党嗰阵时俾人希拉里俾人踢爆咯。佢话即系原来咧，佢自己本身系可以即系佢话即系想 wipe off 晒即系嗰啲美债，然之后咧就换翻台湾俾人，即系佢俾人咁样踢爆阿龙，你有冇听过？ 有， 系啊，即系你唔好以为啊，即系民主党政棍都好多噶，希拉里就 咁啊，老实讲，走得上去呢啲咁嘅位嘅，你唔识得 make compromise。 做拜登都系咁样噶，而家 唔为咗自己最大嘅利益，你点搞啊？系咪 啊？ 不过我系佢咧，我真系同特朗普丢咗佢。 嗯， 因为点解咧？商家佬咧，仲有数同你讲，十蚊唔得，八蚊都唔得啊，大佬，即系做唔得，咁八个半啊，咁样，你仲有得同佢讲？你有多少少原则咧？你系好烦，因为佢都要为佢嘅原则嚟交代噶嘛。正如当年你最为国待遇又好，你讲搞奥运都好，佢始终喺嗰啲问题上面捉你噶嘛，你就难睇啦。讲钱相对容易， 嗯。 如果佢再加埋政治因素落去咧，你就 PK。因为其实而家美国嘅主流社会咧，已经系讲紧政治嗰样嘢噶啦。好简单啫嘛，佢问嗰个问题，你 CCTV 我都唔记得间叫咩名啦，喺美国有个英文台。不停喺度讲紧中方嘅观点， 但公开播呢啲外大外宣啊嘛，就系、是。 喂，屌我 CNN 点解唔可以喺你全国广播啊？ 系 嘛？喂，大佬嗰啲人 reciprocal 噶。 系啊，啱啊。 OK， 你喺度收买嗰啲中文报纸，走嚟影响即系个舆论，甚至乎收埋啲英文报纸，影响埋个舆论吓，甚至乎沟埋我啲相咯。咁你俾唔俾我美国做先？ 嗯。 喂，我可唔可以喺你嗰度宣扬紧反习近平嗰套先？喂，美國人開始諗緊呢個問題嘅。喂，你喺我嗰度搞孔子學院，喺度宣傳你共產黨即係萬世無疆、千秋萬代。喂，你咁你俾唔俾我搞一個美國學院喺度宣揚呢個西方普世價值先？屌！如果佢同你講呢啲數咧，你仆街！而家同你講錢都仲好啊，大佬。 最多同你攬炒嘅啫，大佬，係咪啊？ 嗰啲已經係 non-trade barrier 嘅嘢嚟㗎啦。 啱。喂，今日時間差唔多，宵夜啦要。 好，拜拜， 拜拜。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